话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取消任何关税，就不会有首阶段协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以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中区有试行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听晚8点，德辅道中近住临时街交界咧系有封路嘅措施，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运动及康乐学副学士一年级生梁成熙。我主要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我的项目是跳远，很庆幸在2018至2019年度郭亮雄杰出运动员奖入面获得最佳男子运动员。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正所谓单身多自在，上个星期都讲过啦，所以单身又有咩问题啊？杰同学， 思芬，咁睇下系你自己拣单身啦，定系被单身嘅啫？ 你好似有故事咁、啊。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讲下被单身嘅经历，你到时听下咯。 你冇嘢嘛？ 你话咧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2:08播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嘅气温啊，2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 截至下午两点钟是五啊，强度属于中的。 是啦，咁啊，今个礼拜有啲咩好嘢推介？ 今个礼拜讲呢一样咧，就系讲比赛呢一样嘢。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参加比赛咧？喺而家我 哋有，我哋有，我哋自己私底下有个叫做 咦，你 message 又揾你喎？ 唔系。 你导航啊， 个电话呢排成日自己咁样响， 哎呀，俾人 hack 咗佢啊！ 好啦，我哋有参加过比赛啊，上两个礼拜先打完传媒杯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后我同你亦都有一队嘅篮球队 啦，我哋又会出去打下啲联赛咁样样啊， 系啦，咁然后啊。你又有队足球队，我啊有队足球队，唔够人就会揾我同你噶啦，系咪先？ 你又踢我嗰队时，我又踢你嗰队啦。 系啦，虽然理论上系唔得嘅，但冇计啦吓， 人够嘛。 系啦，咁所以比赛呢样嘢咧，我觉得系我冇咩话同以前嗰个叫做感觉有太大嘅落差嘅。 哦，你冇嘅， 我冇嘅，我纯粹系基于咧。同以前最大嘅分別咧，係嗰個觀眾嘅問題啫。 即係而家嘅觀眾，而家比賽觀眾，以前嗰啲 係啦。 以前即係講，譬如大學嗰啲啊， 即係大學、中學啊， 係 你會有女仔嚟睇噶嘛？ 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如果個球證係女人，就有咯， 都有女仔嚟睇嘅， 唔係睇你咯。 係啦，通常係邊個咧？即係假設我踢波嗰隊嘅。咁会有两个男仔带佢嘅另一半嚟，咁、你咪有两个咯， 系啊。 但系嗰啲通常得两个嘅啫， 而得两个 反 应 啊，系啊，得两个，而得两个反应，而且唔系嚟睇我、 嗯。 第一个反应系，即叫做比较殷勤啲啦，但佢唔会系对你殷勤啊。OK， 呢个合理啊， 即系关自己事啊， 系啦、啊，冇理由啊，人哋男朋友喺度添， 系啊， 播下歌先，我谂到咩歌。好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反应呢就是、完全冇反应地坐喺度揿电话。 是 而阿一思嫂就係呢一 type 嚟嘅。 就係嚟等食饭嘅啫。 都唔係话等食饭呀，係等呢场波完呀、啊。完咩呀、啊、快啲呀、啊、你咁渣㗎，你快啲啦，你见过啦係咪先。 我俾佢 call 俾人嗰啲，我知见过啦、啊。行咗出嚟话，嘩你做咩今日咁渣嘅。嘩即係你唔嚟打戏都算啦。仲要踩到一腳嗰下先， 即係唯有叫做唔同嘅反應、就是，即係叫做即係嗰個同以前嘅感覺係唔同啦、 嗯。以前熱血啲咯，係嘛？ 呢首歌認唔認得咩歌？ 哦， 即係人哋嘅男朋友喺度，雖然係靚啊個女仔，但你做唔到啲咩噶嘛？即是你冇由走去问佢你电话几多号 同时和身居一起晚饭住家的笑再惊喜无限谁也大赞他贤妻玉手奇幻得我似被催眠暗暗紧张设计着我的剧场将冷若雪霜来解决我恨痒来抚慰我内伤同台丈夫与妻子客气的竞争最后丈夫喝得多半醉的发梦剩低那妻子尴尬的笑谁人心居故爱情小偷我自首 要介绍一个歌、啊、 Yellow枯木前饭食饭啫， 食饭个饭啫。 好啦，嗱，即系提起呢个咧，我有其他嘢忽然谂起。嗱，假设咧，即系呢个情况有两个情况咯。 啊， 咩情况呢？第一，假设我对波入边有个叫阿 A 嘅，佢永远带嚟嗰个咧都系阿 B 嘅。 嗯， 咁大家混熟咗咧。就冇呢一首歌嘅感觉啦，系咪先？咁啊熟啦。随时如果话攞我宿舍做例子，随时可能 A 同 B 都系住我宿舍嘅， 你都识嘅， 咁一早都识嘅，咁啊更加冇呢个感觉啦。好啦，嚟多个 C 嘅，好啦，个 C 系点咧？佢今个礼拜带 D 嚟，今个礼拜带 E 嚟，今个礼拜带 F 嚟，我经历过嘅。 哇！ 即系佢未去到每个礼拜换嘅。但佢两三个礼拜或者两三个月转一剂，咁然后间唔中有几个系你个 type 嘅， 尴尬地笑啦。 即系有阵时当佢第一次带 C 嚟啊， 系啊， 第二次带 D 嚟嘅时候，你心里边真系好想同佢讲，不如阿 C 个 contact 你俾我啊， 系啦， 不如你唔好晒啊， 系啦， 你唔要你弹俾啲兄弟啊， 咁啱一 C 嫂又唔会嚟睇波嘅， 系啦， 咁你咪食个饭咯， 咪咯，做朋友啫。 为何自己有妻子，不去怀念头？ 啊，琴日有 几重啊呢句歌词。 琴日有个新鲜鬼热辣嘅古仔，话说我仲有另一队波啦，啲听众嗰啲打嘅。咁啊，波球队里边咧有一个男仔，咁因为打嗰次 friendly 之后咧，就叫对面队咧就有个女仔，咁佢都应该系心仪噶啦。于是乎咧，今次我哋琴晚打波唔够人咧，就问呢队友：喂，可唔可以嗌上次咧对面队 friendly 个女仔嚟，一齐打啦咁？咁啊谂住可以 close 啲。咁啊，对方女仔就应承咗。就话好啊，冇问题啊，嚟啦咁，哇咁波友梗 系 好开心啦。今日去到临打波之前， 波友好开心， 唔关我事，我纯粹食花生。咁然后啦，去到即系打波前一日，礼拜四，跟住咧个女仔就话：我可唔可以带咗个 friend 嚟啊？咁样，咁啊 OK 啦，因为咧对面嗰即系佢嗰对波其实仲有个女仔嘅，咁大家谂住哇，唔通带埋嗰个女仔嚟？咁跟住好啦，咁啊问佢啦，啊你嗰个 friend 系 我见到你有九个格仔喺度啊， 系啊。好公正添， 系啊！ 咁啊谂住带埋嗰个 friend 嚟啦，跟住去到嗰一日出现咗啦，佢带咗个男仔嚟。 哎呀！ 咦，呢个系我男朋友 啊！哇，嗰、那个波友即刻晴天霹雳，完全冇晒 mood， 但系佢琴日表现非常之落力， 佢好想喺对方嘅男朋友面前。 呢度又有两个情况出现啦， 威翻一次。 我话俾你知，即系仲有分零钟。呢度又有两个情况出现。嗱，通常你带女仔嚟睇咧，得两个情况嘅啫。 系 用翻 winning 嘅概念，你一系箭嘴直线上升， 系 啦，一系箭嘴直线向下，你唔会去翻平情时嗰水平 嘅。 嗱，我嗰个啱啱个 friend A 同 C 啦，咁 A 嗰、那个即系攞翻啱啱嗰个例子，我脑入边有呢两个人噶。A 咧，佢永远都系带嗰个女仔嚟嘅，所以久而久之咧。佢都系 C 嘅啫，唔系佢都系平即系 个箭嘴， 都系箭嘴都系打环嘅，系啦， 习惯啦。 咁而由于呢个 C 咧，个零两个月都会换一个嘅， 系 佢永远都系箭嘴向上嘅 ，keep 得几好。 而佢箭嘴向上咧，箭嘴向上个颜色系咩啊？ 红色噶嘛， 系红色嘅， 红色向上、啊。 所以佢每两三个月系会攞一张红牌嘅，双脚飞铲啊！后面铲落去啊！嗰啲 踢紧英超啦嘛， 系啦。但如果嗰场波系冇女仔嚟嘅话咧，或者系嗰啲阿嫂嚟嘅话咧，佢系冇呢个情况嘅。 你 大家心照啦， 你争唔争佢？ 我冇乜嘢嘅，大家都淡笑，因为同一队波，大家都知什么套路。 你话男人几容易控制一个情绪， 男人好易控制啊！ 唉。算啦，我哋啲波，我觉得每一个人嘅你而家打啲波， 你啱啱话有冇怀念咧？系有怀念，因为我哋打咗几多场传媒杯啊？ 我谂咪五六场到， 五六场传媒杯啦， 都有阿嫂嚟嘅， 有一两个阿嫂嚟啦。 系啊， 咁而每次传媒杯嘅第一场都会有我哋嘅，系咪副处长嚟啊？ 有咩？ 有 第一场有冇去啊？我唔记得啦。 我足球嗰边有咯， 哦系、啊， 副处长有嚟咯， 系， 咁都系一位女士嚟嘅， 系。都有女仔嚟睇波， 都有女仔嚟睇波噶， 副处长啊！ 你开唔开心啊？ 开心， 咁咪得嘛？唔开心， 系啊，有影相噶，即好似嗰次我哋踢四 角 赛 咁 样， 哇！ 即就算系一啲同事嚟打气都开心啊！ 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事对望？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知得走吧，由聊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除下五六寸争跟我叫嚣、学会向奔先再叫 谁也念太多，只有大小天生孤孤如狼，孤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我，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心那一条浪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白完全无声化。想因他善良到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抛低我，天生孤孤如龙吧，安于失天知着我，荣辱最好抛。天生孤孤如狼，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抛低我，天生孤孤如狼，不肯归边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 知 少年魔城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呢你要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好似严琼子佢好好记性噶，佢真系记得晒咧，我几时激嬲过佢，佢仲要用本簿写低晒添啊。 真系噶，攞本簿嚟睇下。 嗱，你睇下啦， 哇！呢本簿同佢一样咁厚啊，仲上面写住厚切小气簿啊， 一比一噶，同佢个身形 厚过啲牛 X 字典啊，仲要系高阶版嗰只啊， 呢个系肥牛字典啊，咁啊里边真系写晒噶，你望下，全部写低晒。 佢写咗啲咩啊？ 我读一次俾你听啊，八宝一。 2017年5月4日，口切严琼子增5磅4周年纪念日。2018年11月2日，口切严琼子减2磅半2周年纪念日。2018年10月22日，口切严琼子成功挑战3粟米线10特勒2周年纪念日。2019年7月2日，口切严琼子成功解决便秘1个月。唔系、哦，2019年7月2日，口切严琼子成功解决7日便秘。1个月纪念日， 仲有呢个啊，寻日啫嘛，呢、这个系口切严琼子成功挑战白牛斩20周年纪念日啊！ 你全部都唔记得啊？ 点记啊？ 不过竞有竞赛，佢今年廿几岁，二十年前已经成功挑战白牛斩啦。 佢几岁？ 人哋嗰啲系其他噶嘛？ 系咯， 佢真系好劲啊！ 佢当年应该得九岁咋，阴公。 原来佢今年廿九岁， 系啩？佢真系好恐怖啊！记低晒八宝一有冇啲咩法宝，等我都可以记性好啲，记低啲嘢啫。 哒哒哒哒哒哒，智慧型记忆力， 记忆力， 智慧型记忆力边冇字？ 哇！喺八宝一呢个听落好似好可靠咁，点用嘅呢？ 智慧型记忆力边冇字？佢可以同你自动咁记低你要记低嘅嘢，就连你唔记得嘅嘢，佢都会同你记低，浮现喺张面帽纸嗰度。咁你就可以黐喺埲墙嗰度，睇下上面提你啲咩啦。 哦，会唔会俾人搣咗落嚟噶？ 你黐喺屋企应该唔会啩？ 哦，好啦，咁我试下啦，系咪拎住？ 除非你屋企啲人系 Ramsey 啦，你阿妈。是不是 我妈不是 咁都好啲， 所以应该冇事。 我思疑你细妹， 唔系，佢睇个样就知， 同你一样样 系啦，同我一样噶， 相由心生，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你睇下，好啦， 阿妹有冇听紧啊？ 佢有啊，应该佢有时喺房夜晚都会重温， 重温师兄祠堂， 就好似上个礼拜嗰集重温我点样整蛊老豆啫嘛。好啦，讲翻正题。好啦，八宝一，咁我系咪攞出嚟佢就会浮出嚟噶啦啲字？ 系啊， 咦，佢浮咗啲字出嚟咯，等我睇下先。2019年11月7号，八宝一差我160蚊，系八宝一，早几日你攞我个户口去买个金多宝，你都未俾翻钱我。 系咩？ 系啊， 系咩？ 唉，算啦。86蚊有佢啦，但系中唔中啊？八宝 唔中，唔中， 系咪噶？ 一蚊都冇中啊，所以86蚊有佢啦，当我冇争过你啊，你都系睇第二张啦。 哦，好啦，我睇下先。哦，第二张又浮现咗啲字出嚟咯，有8个数字， 上面写住啲咩啊？ 6679，嘟嘟嘟嘟，咩嚟噶？八宝一， 会唔会系？下期六合彩 number 好难估喎、啊，咁会唔会系电话 number 嚟噶？八宝一， 咦，有机会、啊，不如你打过去试下。 6679，嘟嘟嘟嘟。 喂， 少年波胜，做咩吸佢线啊？ 我记得啦，呢、這个原来系口切严琼子嘅电话嚟噶。 咁点解你会唔记得嘅？ 因为我冇 save 过佢个 number 落我电话度咯。我早两日仲将佢 at 咗去嗰个咩小红来电，系啊，所以咧我之前我一路唔记得咗啊。唉，都系唔好讲呢啲啦，八宝一都系做翻啲正经嘢啦。我要记得究竟咧口切严琼子又点样激嬲过我，等我同佢对质。 咁你快啲用第三张面帽纸啦。 哦，好，搣先。咦，啲字又浮出嚟啦。2019年10月2号，澳门船飞。啊，我记得咩事啦。嗰次口切严琼子话买咗件好性感嘅泳衣，约我去澳门，仲话买咗两张飞。咁我諗住神冇死啦。点知原来佢两张飞都系买俾自己坐。佢根本冇买飞俾我啊！ 少年波胜，你太唔了解佢啦！佢一个人系要坐两个位噶。我听讲啊，如果佢坐嗰啲廉航啊，要买3个位噶。 成排咁买。哦，系啦，我真系记得嗰次啦。佢冇帮我买飞，好，我就决定拎呢个同口切严琼之去对质先。口切严琼子，哼， 点啊，少年帮听，话你听啊，我而家好嬲啊！头先咧有个无聊人啊，玩我电话，毁咗劲多声啊，都唔认人。你好快啲讲咩事啦？如果唔系，我嬲埋你啊！ 我记得你有咩激嬲咗我啦？ 咩事啊？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你讲你爱我。 呢个叫你 我知道咗你哋低能嘅气氛， 开龙啫咁，好难讲得出口嘅。 你企喺度唔好走，你等我一阵，我攞翻个面帽纸出嚟先。我个面帽纸咧去咗边啦？我唔见咗嗰个智慧型记忆力面帽纸啊！八宝一点算啊？ 即系冇嘢啦，而家即系你啲无聊人啦，又玩我啦，系咪？少年帮成，分手啦，我哋。 哎呀！啊！好痛啊！哎呀，好似叶敬子，你唔好唔要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表文章，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提到无论有关政改工作几时重启，都必须遵守基本法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以爱国者为主体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要求，必须确保行政长官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符合爱国爱港或者是爱国爱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或者是澳门社会认同等的标准，而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亦都必须以爱国者为主组成。张晓明提到，港澳内外环境出现了很多新变化，管治亦都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更加需要特别行政区政府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中央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法治、推进民主、促进和谐和实现良政善治。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在禁止蒙面规例公听会上表示，示威暴力程度进一步升温，过去几个月已经造成大约370名警员受伤，部分伤势严重需要植皮，局方认为不能够再容许有关暴力活动。他说留意到示威场合入面很多违法人士蒙住面，企图隐藏身份逃避调查，因此不希望带来蒙面就不需要负上法律责任的假象。欧志光说，法例要针对骚乱中的违法人士，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戴上口罩并没有违例。欧志光又说，不同意有人指警方在示威现场执行私刑的讲法，认为反而是暴徒对持不同意见人士做了执法、法官以及是立法的角色。记协以及是涉记协发出联合声明，谴责故意袭击摄影师和破坏摄影器材的行为。记者协会和摄影记者协会接获无线新闻摄影师被袭以及是摄影器材被毁的报告，在昨晚大约10:15，无线新闻摄影师在旺角弥敦道和亚街老街交界遇袭受伤。据了解，事发的时候有几个人士查问之后确认摄影师是来自无线新闻，然后跟着就抢去摄录机以及是脚架，以铁棍打烂摄影器材，并向摄影师施袭，摄影师颈和脚扭伤，要送院治理。而香港01采访车的车头玻璃亦都被破坏。两个协会谴责针对性袭击新闻工作者以及是阻碍履行职务的行为，要求各方立即停止任何针对新闻工作者的阻碍、干扰或者是暴力行为，俾前线新闻工作者有效地履行第四权天职。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亦都发声明，强烈谴责干预采访的暴力行为。 西班牙星期日举行一年内第二次大选，预料康守首相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将会胜出，但是未能够取得国会大多数议席，需要同其他政党筹组联合政府。今次大选是在加泰独派领袖被判囚之后不够一个月之后举行，桑切斯强调会恢复国家稳定，阻止极右势力壮大。最大反对党人民党党魁卡萨多批评桑切斯对加泰采取温和路线，承诺胜出之后会推动经济改革以及是减税。而在加泰分裂危机中冒起的极右声音党承诺会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的立场，外界相信他们的议席有望倍增至最少40席，成为第三大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嘅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就系由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嘅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有意外，龙尾去到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白沙湾同埋濠涌。最后提提大家，而家港铁机场快线咧服务就系正常嘅，咁但系由晚上嘅10点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到时系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其实寂寞，作曲徐继忠，作词林夕，主唱谢安琪。 其实寂寞 素记屋桥之郎，作曲 Kenneth Chang at Private Zoo， 作词黄伟文，主唱洪卓立。 难完的计划，就像 Pretty Crazy， 作曲 Beat Trapper， 作词黄伟文，主唱容祖儿。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Queen，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的好人指数有几多分呢？ 六分。他的人其实很真诚的，因为他刚才不停地夹我，我很想给他十分的，刚才我想留翻四分，俾一个空间去进步。 Hello， 我是 Queen 吕乔恩，想知道我拣 I 一定系波醒，就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呢一位靓女咧，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嚟嘅。我哋继续咧，即系呢个循例噶啦。每年嘅女新人咧都会上嚟我哋嘅节目嘅，系啦，男新人嗰啲就 不了， 就自己搞掂啦。今日呢一位女新人咧就系阿 Queen 啊，吕乔恩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虽然系女新人，但系都喺即系音乐圈里边都一段时间有做下，譬如和音啊，参与过一啲乐队啊等等咁样啦。咁、到而家就自己一个人做一个单飞嘅状态，那个感觉系咪完全唔一样啊？ 都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因为始终接触咗呢一个行业都有一段时间咧，咁就其实唔陌生嘅。 系， 咁但系其实企出嚟唱歌同埋喺幕后当然会唔同啦，压力都可能会大少少嘅。咁可能我哋平时做演唱会和音或者创作啊，咁你始终匿埋后边，即系始终都系后少少。咁虽然你都系要 100% 去做呢件事，但系嗰、那个角色会有少少唔同。我哋做和音嘅时候，可能系你系要 back up 住嗰个 artist， 令到件事好嘅，就唔系你去 show off 嘅时候。但可能你企出嚟唱，你就系将自己去表现自己咁样。 习惯咗未咧呢样嘢？ 我谂。唔肯定習慣你，因為之前其實喺樂隊即 solo win 嘅時候，咁都已經係叫做企出嚟啦，咁、所以都叫做適應過一段時間、所以我相信我應該可以撳一個掣就轉 mode 嘅，即可以即刻轉咯。以前我記得就算嚟做訪問啦，咁你四個人我唔講嘢，可能佢哋都可以講，我可以發夢咯，依家唔可以。 有冇辦法？我哋係睇得出你係緊張定唔緊張？即你有冇一啲小動作係？一睇就知道、原來阿 Queen 係緊張緊。 如果我知嘅話，嗰啲就唔會發生啦。嗰啲 即係你自己都未知， 你知 嘅。有啲人係知喎，即係例如喺度捏緊隻手啊，喺度舐嘴唇啊， 或者啲話雙手揸咪，其實就係緊張㗎啦。 你有冇呢啲？ 你會有一啲動作你見唔到咯，可能。 Okay、所以睇唔到嘅大家。 自己都唔知啊，其實。 第一印象。 咁我哋第一次见面呢，就当然要俾你估一样关于我同阿一嘅嘢啦。咁呢一样嘢都系同你嘅第一隻派台歌好人有啲关系嘅。咁不如先简单介绍 一下。我见过 Instagram 嗰度打有啲人读咗佢到怒人。 怒人。眨眼睇以为 你。 有啲咩字可以读错呢？对人啊。因为有一次系 应对 嘅对啦， 系啊系啊， 跟住就有啲岸人啦， 你人啦， 有啲人就好心人咯，话 好心人， 将个字拆开咗，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其实系读好字嘅啫， 系啊，冇错。 好人点解会用呢一个字啊？因为其实呢只歌大部分嘅创作都系嚟自自己噶嘛。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首歌嘅内容系讲好似一个。即是个女仔好似乞衣咁，要乞呢个男仔嘅爱情啦，乞佢嘅怜悯，咁变咗用咗呢个好似乞衣咁样去包装呢件事咧，我就觉得个歌名其实系想好心人嘅叫，本来，我嗰个 hookline 都有好心妈、福心妈，咁但系好心人呢一种，即系呢个歌名，我又觉得 market 上面都有太多类似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谂一个特别少少啦，啊有呢一个字噶，咁好人。咁就睇下大家會點樣拆解。 我想知係喺邊個位揾到呢一隻字咧？即嗱，其實我讀咗廿幾年中文啦，我都唔知有呢一隻字噶嘛。你係有一日翻查字典啦，上網睇啊，定邊個話俾你知有呢一隻字？ 其實咧係某一日同監製開會啦，即呢首歌嘅監製江輝同埋公司一啲同事，大家一齊諗嘅其實，咁跟住都覺得，咦？会唔会有呢个字啊？我谂都多谢监制帮我谂到，其实可能系好似有呢个字，跟住我哋就即刻查，真系、哦，原来得咁、样， 即系从一个印象 要啊， 系咯。如果你冇一个印象，有个累计 就写唔到呢啲词啦， 系冇错。 咁我哋呢一个第一印象咧，都系同呢一首歌嗰、那个即系个灵感嗰度嚟嘅，咁、就系俾你关我同阿一边一个啦，即系做好事多啲嘅， 做好事多啲啊，好事多为啊，正所 谓。我而家估啊， 系啦，系啦，你觉得我哋两个俾你嘅感觉，边一个似系做多啲好事嘅咧？ 例如扶阿婆过马路啊，添下香油啊，捐下钱啊，边个似系啊？你两个都唔似， 两个都唔似， 两个都唔似， 你哋两个似坏人， 系 我哋唔似会做呢啲嘢。 我唔似啊，两个都反而觉得， 好似波成多啲，系咪咧？ 我个样似， 个样似系系啦， 好些少， 善良少少啦， 善良少少嘅，弱者少少。 咁啊，一就似系啊， 似系哈波性多啲嘅， 似系啦。 啊 ，OK， 所以你嘅直觉觉得我就系做多啲好事嗰、那个。 嗯，应该系啦。 好，真正嘅答案，估错咗。 所以人不可以貌相。 你都啱嘅，我系哈波性哈得多嘅， 真系、啊。 但系调翻转，我私底下做嘅即叫做又唔好话好事啦，自己赞自己。但系即系啱啱提嘅嗰啲事情都有做嘅， 系 即系因为屋例如可能屋企楼下有个婆婆，佢执纸皮，咁有时行过就可能扶佢过马路啊，即系佢会横过马路，但系你见到咁多车来车往，咁佢咁样推其实好危险。咁、嗯、有时可能行过有啲散纸就叫阿婆买啲嘢食啊，即系呢啲嘢都有做、 嗯、 做嘅。咁就比例上系多过波城多些少、 哦。真系人不可以貌相， 睇唔出啊！但系我就系话平时就系做得衰嘢多咯， 所以佢而家咪补偿， 就要补偿翻俾其他地方啦。 系、哦、啊，我觉得你系内心过意唔去，觉得你要搵啲嘢补偿。 虾波城虾得多，夜晚就要做翻啲好事啦。 又俾你估多样啊！嗱， 好啊， 你估喺爱情上面咧，边一个系好人多啲，边一个衰人多啲？我哋定义个衰人就系即系非个女仔啊。 哦， 系啦，你觉得 咁？我觉得阿一好啲、啊， 即系佢个样似系俾女人虾嘅， 系似心，我唔系即系未必系虾嘅，但系可能佢好死心塌地嗰种咯。 唔转啊嘛， 唔转，唔系有错嘛？ 唔系，今次系估啱嘅， 今次你估啱嘅，今次你啱翻一次啦。系啦，我就系做飞人嗰个多啲嘅、啊，即系叫衰啲嗰个啦，佢就做好啲嗰个嘅、 啊。即系如果纯粹从呢个去理解啦， 系啊，当然仲有更加 好多嘅秘密喺后面啦， 系 有机会再同你讲啦。 系啊，但系即系你搭几船你都唔再讲啦嗰啲 啦。但系你自己喺爱情上，你觉得系上风多啲定下风多啲？ 我自己啊，我系下风嘅。 O、okay, K， 即系你系好人嗰个多啲。 系啦， 系但系 A 好人。 冇錯 okay, okay, 即係呢一首歌嘅演繹 係啦，我都係死心塌地嗰種人嚟嘅。 OK， 通常喺一啲咩嘅情況之下，或者邊一面你覺得自己係都係處於下風多啲嘅位置？ 即係除咗愛情啊， 咩喺愛情裏邊 喺愛情裏 邊拍拖嘅時候，同一個男仔之間嘅關係， 由頭到尾都係處於下風，因為一開始通常啲人拍拖咧係要時間慢慢去浸噶嘛， 嗯、 但係我比較習慣就係、是、唔知點解係咪我嘅性格天生嘅就係、是。一開始就會要踩曬落去，即係成日可能以為啊，我付出我就自然會有回報啦。咁、 嗯、 所以我會踩曬落去，中意就係中意，唔需要保留，會咁樣諗嘅。 咁但係要追你又易唔易咧？ 要追我易唔易啊？咁又唔會話容易喎，因為我都要點講咧？即係除咗講夾唔夾啦，亦都講嗰個感覺啊。 嗯。 即系唔系净系讲话夹啊！我同你一样中意睇戏，中意去旅行，咁就中意。如果系咁，好多人都中意啦，系咪？咁所以个感觉系几难会有嘅。 嗰、那个感觉系嗰、那个人系冇就冇，定系可以 培 养出嚟？ 我觉得难咯、 啊。有冇话咩类型嘅男仔系易有 feel 啲咧？ 首先系音乐人啦，我觉得会容易啲嘅，因为真系有共同嘅话题，容易沟通，同埋。如果讲外表，应该系型男啦。 O、okay, K， 你型嗰 type 嚟嘅。 我中意型多过系靓仔嗰种啊，即系型系唔同靓仔噶嘛。 俾啲例子，俾例子。 由细到大嘅偶像都系谢霆锋嘅。 哦，我明， 即系样反而真系冇乜所谓啦。 都唔系，咁你都要有个颜值喺度，你先至可以搭到个型嘅。 系， 即系我好难型噶嘛。 如果你个样 得嘅， 衬落去一个六嚿腹肌嘅。大隻大隻佬度 啲啦， 或者著衫都會影響到佢型唔型咯。 係、 即其實我覺得阿一包裝下又係型男咯。 係啊，佢要包裝下不過 係啦，好大份。 你嘅同事呆咗， 完全係 佢一入嚟就聽到嗰一句阿一包裝下可以係 聽到前面啊，因為 呢一類型嘅男仔就吸引到你啦。 嗯， 好啦，咁但係當你沉咗船啦，變咗下風啦， 嗯， 咁會發生啲咩事呢？ 咁我就會好多嘢會開始讓，即係樣樣都會讓佢咯，盡量。因為有時我個人好鍾意有啲咩問題都要攞出嚟講嘅。咁可能我攞出嚟講，但係對方會覺得啊，我係咁㗎啦，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好多男仔會啊，我係咁㗎喎。咁或者會搞到嗌交。 好多女仔都係咁嘅。 咁可能 你識我嘅，你識我嘅時候係咁㗎啦。 係咩？我唔知喎，好多女仔係咁嘅咩？ 我而家讲紧男仔啊， 哦，系咁噶啦， 好多人系咁啦，唔好讲男定女啦，即系情侣嘅某一方啦，男或者女咧，都会可能觉得，哦，我系咁噶，咁会未必会去肯改变自己嘅。 但你话你系处于下风嘅意思系？佢話唔傾就唔傾咁樣點？ 呢、這個其一啦，唔傾就唔傾啦。二來就係、是、即係你講咗一次兩次，發覺講嚟都係冇用，仲要嗌交，咁你就會唔講啦。 Okay. 可能第三 咁你就係呢個位讓佢啦。 呢、這個其中一個啦。咁跟住或者嗰件事，譬如我好想逢星期六我要去街嘅，我 for example。咁但係佢就話我唔得嘅，我唔去街嘅，我淨係中意做宅男喺屋企。假設佢係唔讓你嘅，咁你久而久之咪會覺得哦好啦，咁我。唔需要你陪我啦、 嗯， 我自己一个行街。我亦都真系试过训练到自己系一个人睇戏，一个人唱 K， 一个人去旅行。即系其实我本来好中意我黐身嘅、我中意黐住男朋友或者中意黐住朋友。但系久而久之，我系可以由群体生活变咗一个 独居生 活，独居老人咁样。 女神大揭秘。 跟住啦，想阿 Queen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有强迫症嘅 ，OK， 好多人都有嘅。 好啦，你呢个强迫症系点样样？ 边方面 呢 有啲人就话强迫症咧只会发生喺喺屋企，就喺街就唔会嘅。有啲人可以控制到，但系我觉得我系周围都会发生嘅，即系我出街都会，例如系行街啦，睇衫。咁啲衫亂咗，我會幫 你幫佢接啊！幾好喎、啊！如果揾著你嚟幫襯我鋪頭，我都唔使請個人。 好啊！我多啲嚟你度行街。 係啊，得閒就接下，得閒就接下。 不過呢、這個呢、這個咁嘅毛病咧，係細個嚴重啲。 嗯 嗯， 即係我意思幫人接衫呢一個病啊，係去到大個發覺咧唔可以咁啊，即係提醒自己，喂，咁人哋份工冇噶啦，人哋冇工做， 你要商場全部都買衫點算？ 但我想知道你嗰、那個。强迫症系觉得佢好乱要执啊，定系觉得啲色捞乱咗好唔舒服啊？定系 全部都系啊 ？OK， 咁、好啦，假设你行过一啲唔知咩买健康玩具嘅铺头，咁有啲系唔知一个 dumbbell shape 咩叫健康 玩具、啊？ 点解你嗰度咁暧昧啊？ 你等我讲埋先，个健康玩具咧就系 唔健康嘅玩具， 有个好似哑铃咁嘅嘢，然后左右有唔同颜色嘅猪仔，然后你要分翻可能白色喺一边，红色喺一边嗰啲咧， 锻炼脑筋嘅啲玩具。 知边啲啊？ 唔知道， 即系 都话年老筋，点解你哋唔买俾我嘅？ 我搵俾你睇先。 之前我好似有送过俾一个嘉宾 嘅、 你当佢咧一个透明嘅哑铃咁样啦，里边有两种颜色嘅猪仔，咁、你就要左右咁样喐佢，令到啲猪仔红色分一边，蓝色分一边咁咯。 有可能分到嘅咩？ 有噶。 咦，咁几啱我玩喎、 你会唔会就系一定要分到为止？即系例如可能玩扭计式，你都。嗰啲 会唔舒服，但因为扭计式唔系我嘅 talent， 唔系你范围做到， 唔系我范围之内，所以我知道我解决唔到，我就唔会玩啦直头。但系头先你讲嗰个我未见过，不过我想象得到，我谂我一定要整到佢搞得掂，我先放低啦。其实好简单，譬如啲嘢歪咗少少，咁咪摆正。其实有啲唔舒服噶啦， 佢个咪牌歪 系啦，个咪牌而家歪咗，但我知道我解决唔到佢，我就算啦。欸、原来拧得噶，我以为呢度拧咗螺丝实咗啊，咁我就舒服啦。 舒服翻啦。如果啲电话嚟嘅，电话会歪咗啲。 好辛苦咯，唔好搞啦。其实系辛苦噶，会你明唔明啊？ 你好严重喎、 啊，系咯？唔算。 我拎开呢个听筒一下啫。 而家我头先望唔到冇嘢咯。 我想知我个书包咁样冇拉好个拉链，你系咪又系？ 呢、這个冇乜嘢。 哦，呢、這个冇乜嘢。 系啦，我觉得我唔系好严重。我试过有个 friend 咧就 send 一张相俾我，专系俾啲强迫症人睇嘅。就系、是、咧一张台，然后个边喺个台边摆晒好多杯杯碟碟，系啱啱楞住一半就嚟跌咁样。 哦， 跟住 唔舒服啊！ 哇，直头好辛苦啊，唔可以望到。 我而家谂到都觉得好唔舒服， 系咪好想推翻佢入去啊？嗰阵 系啊，但系张相嚟噶嘛，所以你唔可以望。 所以你自己屋企应该系好整齐噶咯， 就系唔系呢？呢一个问题你非常之好啊，讲得唔系嘅。强迫症嘅人咧，大部分咧，或者我谂好多啦，都 未必話一個好整齊嘅人嚟嘅。我唔係好識點樣分析，即係佢啲證人應該係爭少少，你就好想搞掂佢。 即係佢未去到好嚴重嘅亂，佢即係爭少少就可以齊曬啦。 如果你好亂咧，可能係未必想搞，因為你覺得解決唔到嘛。 係、 你爭個少少， 即係零零四四有支筆，可能全部筆尖向上，然後有一支筆係向下嘅。 係啦，就會搞。平時食飯啲茶餐廳嗰啲筷子咧向上向下好亂咧，我都會搞搞佢嘅。 哦 ，OK。 如果可以請我做呢啲，我覺得幾好啊。 但你屋企？但你自己屋企 屋企嗰度又點樣咧？ 屋企就未必會有咁樣嘅情況噶嘛。你有幾可會有咁多同類型嘅嘢？我覺得係發生喺啲同類型嘅嘢，譬如你話一扎筆啦、一扎筷子，咁屋企唔會有咁多嘅。咁我諗，如果屋企會發生嘅，唯一係你書台咯，因為我望住個電腦做嘢，我需要好整齊。咁可能個 mouse 個 mouse pad 歪咗唔得咯。 Okay. 系啊，少少要 perpendicular to the table 咁样， 咁简单，冇咩特别。诶，拖鞋要对齐。 你衣服咧？咁系咪 衣柜啦？ 系啦，系咪要跟翻颜色排好啫？ 呢个真系嘅。 哦。 但我估我呢个唔系强迫症引致，而系真系容易啲揾。点解咁好笑咧？ 唔系啊，你啱啱个表情，你见到啲图啊，同埋嗰啲画面，你嘅表情有一下系块面揦咗一下，但唔系好明显嘅，跟住好仔细嘅。佢皺咗半秒眉頭， 半秒啦，系啦， 我自己唔知道， 系啊， 呢個要你哋拍低俾我睇。 呢個就是個微表情啊，呢、這個就係、 是。係呢、這個自己係唔會知嘅，我知道咗會更加唔舒服。唔好俾我知道都唔得啊！ 心理龍爪手。 好啦，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咧心理测验咧俾阿 Queen 嘅，根據呢個情景，你自己做選擇咯，就是、幻想下而家窗出邊咧。就不停咁样落住雨啦，咁啊喺屋企呕咗一日嘅你咧，终于决定出街啦。咁然后当你一个人担住把遮喺雨中漫步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脚边有啲嘢，即系棘一棘咁样啦。你嘅直觉觉得嗰一样嘢会系咩嚟嘅呢？ 夜晚定日头嚟噶？ 佢冇特别讲嘅。 哦，咁我当夜晚。 你当夜晚啦，可以。 棘一棘系蜗牛啦，我觉得。 有四样嘢俾你。 有咩？有咩人喺度啊？你 有咩蜗牛可以大力到棘跌你咧？ 咩又话棘跌咩？ 冇嘅，你发现到 噶，你都要，你唔踩爆佢都万幸啊！ 发现脚边有样嘢啦，咁啊 ，A、B、C 呢四样啦，有只有个人喺度瞓喺度， 有只鬼咁样，有个阿婆，跟住仔细啲睇，咦，冇一对脚噶咯，冇下爬噶， 脚系 啊，慢性折咯。 我哋骑呢节目呢、這个嗱 A 有两个骑呢节目主持人喺地下棘跌你， 好啦，要问问题啦。A 系一只手表 ，B 系一个银包， 哇 ，C 系一抽锁匙，同埋 D 系一啲买完嘢嘅单据喺地下嗰度。 点会单都可以棘跌我啊？咁你仲唔 make sense？ 唔系，佢所有嗰啲都好慢性切、啊，我宁愿系有个骑呢主持人棘跌你。 蜗牛啊！ 唔系棘跌你，你发现你脚边有啲嘢啊？ 哦，听清楚啊嘛！ 系啦， 你讲清楚啊嘛！ 听清楚啊嘛！你两句， 你嗱，得你唔听书啊？ 唔系啦，戴住 headphone 都听唔到你啊！真系 手表、银包、咩话锁匙同埋单， 系啦， 单咯。 咩啊？而家问你定问我噶？ 我都可以答。 而家问你定问佢啊？你讲出嚟答。 你咁霸道嘅咩？ 我冇骚扰我谂下先。 佢难得有得霸道下嘛。 唔系咯，哎呀，我又觉得你几了解女仔，几了解别人。 难得喺我哋面前有得霸道。 突然间转咗话题添。 系啊。 我哋连答第一个问题都咁艰难嘅，点解？ 佢要下。 一路扯开话题。好啦，翻嚟。 系乱咗。 大家翻翻嚟好冇 ？A。 蜗牛 咩啊？ 老鼠，认真啲得唔得啊？ 手表、银包、 锁匙同埋单， 单咁得意嘅啲问题，咪啲选择。 我会拣单咯。 唔系，唔会系单，因为单我唔会留意到噶嘛，只会觉得有沓纸，你点会望咧？咁我觉得系锁匙咯。 好，我觉得系锁匙嘅。 问你咩而家？ 我而家唔系答紧问题，我而家纯粹自己冲出嚟讲， 我帮你闹咗佢啦。 唔该晒， 互相攻击嘅主持人，究竟访问之前会唔会闹交咧？无端端，好啦，咁啊，即系我哋两个都系拣锁匙啊，一咧就系拣呢个咩啊单句啊嘛， 单。 咁我哋听一只歌翻嚟之后咧，就会讲下究竟代表啲咩啦。 和你通讯息已经算好。 埋头工作一句不发可更糟，我在咫尺你却步，回家向着远路，想过都好损爱得气喘啊可共路，常等你讲要倾诉吗，从前讲遍了这天地，无常天气中哭笑只当噪音不理，能倾诉吗，总怕分怕些我请你，为何当你一直企被困局处死，夜黑天中对望，拜托你还等你讲痛吗、啊、痛吗、啊、愁眉轻我害怕分离，然而多痛都不发声脱去生气，何必痛都一再清楚写进笔记，为何帮我起个悲被恶梦处死，夜黑痴中对梦。 三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J 陈海荣的派头，那个歌名叫做讲。咁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就会揭晓啊，究竟呢个心理测验系代表紧啲咩啦？ 选区同区候选人有社民连嘅梁国雄。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在社交网站发声明，谴责在昨晚各区示威活动中港铁再次受到大范围袭击。声明表示，昨晚有暴徒借住示威的名义打烂港铁设施，向运作中的车站投掷汽油弹，并且是以棍棒等的武器袭击行驶中的轻铁和巴士，对市民以及是铁路员工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工会呼吁政府协助港铁拿出切实保护铁路安全的措施，促请司法机构加快审判程序，严惩破坏铁路的暴徒，又呼吁全社会共同谴责暴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以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的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宏里大楼，咁就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的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宏里大楼。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嘉林别墅同埋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之后提翻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是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结束。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是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Queen， 你觉得波城的好人指数有几多分呢？ 一样是六分，他比起阿一呢好像善良一点，好像因为他没有直接地夹我，但是呢也都因为这样我怕他一阵子我一离开这间房他呢会在这里讲我。 Hello， 我是 Queen 吕乔恩，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城，就记住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嚟到第二 part，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访问啦。 系啊，嗌完交啦。 系啊， 唔系我唔讲嘢啦。 好，你继续闹佢啊！头先话仲好回味紧啊，问你咩？今日我哋嘉宾咧系阿 Queen 嘅，咁我哋而家玩紧个心理测验咧，估唔到心理测验都可以吓咁精彩， 嗌交 好精彩。我哋重复一次，总之个情景就系你沤喺屋企一日，终于出街啦，落住雨担住遮，突然之间发现脚边有啲嘢，你嘅直觉觉得会系咩呢？A 是手錶， B 是銀包， C 是一抽鎖匙，同埋 D 是一些買完嘢的單。一你就是簡單 單據， 我同阿圈就揀鎖匙，你講下點解簡單啦？ 其他嘢跌咗前面嗰個人會執咯，但係張單跌咗喺地下唔會有人執，所以最容易喺地下見到就是單。 而家係咁嘅世界，冇人跌嘢啦。跌嘢梗係唔知啊嘛，單嗰啲唔係叫跌係抌嘅。 你知唔知香港社會出現最大問題係咩啊？撕裂 冇人跌嘢啊！ 真系冇人跌嘢， 冇人跌嘢，所以你冇得执系咪啊？ 你有冇跌过嘢啊？ 俾人执翻身材而家。 好，咁我哋啊讲下啦，究竟代表啲咩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手表嘅朋友，代表你最冇办法容忍到朋友甩底或者迟到，因为你系一个非常守时嘅人。所以即使几 friend 都好，如果对方迟到嘅话，你都会当街当巷闹佢，完全唔俾面佢。而揀咗 B 银包嘅呢，代表你唔能够容忍朋友背叛你，因为你好珍惜同朋友之间嘅友谊，但係如果你发现对方将你嘅私隐随便话俾人听嘅话，你就好难再将对方当做朋友啦。咁今日同阿 Queen 同埋波盛一样揀咗 C 锁匙，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揀咗 D 收据，又代表緊你最唔能够容忍朋友对你做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其实呢个心理测验系讲緊你最唔能够容忍你朋友嘅乜嘢啦。咁啊，一揀單句咧，佢嘅意思就係、是、你最唔能夠容忍朋友對你不信任，即係如果對方對你有好多猜疑啊，唔相信你講嘢嘅時候，會令到你好唔開心。 都係嘅， 唔使勉強、啊。 我諗緊，因為如果我覺得嗰個人都唔當你係 friend， 咁我就唔會當佢係 friend 咯。 嗯， 即係個邏輯係咁啊嘛。 係 係啦，即係如果佢唔信任你，即係某程度上佢唔當你係 friend 啦，咁我做咩要當佢係 friend 咧？ 嗯， 即系个逻辑系咁，咁啱啊！ 好特登咩事 啊？唔知噶， 心理测 验咪咁啦， 咁唔满意你嚟做啊？ 你出一个心理测验， 我问下啫。 第一次闹嘉宾，原来咁爽嘅。 跟住我哋拣锁匙嗰个代表咩咧？就是、我哋。 你忍受唔到你啲 friend 咩嘢啊？聪明， 波成聪明。就系咁， 系最唔能够容忍啲朋友呃你啊！ 呃你啊！ 咁梗系啦。 系啊，当你发现朋友呃你嘅时候，你会好唔开心啊！ 咁梗系啦。 系咯、啊，最唔能够啊嘛，即系呢一 最唔能够。但系头先阿一嗰个咩不信任自己嗰个咧，都系。 系咯、 啊。对我嚟讲都系，不过最啊嘛。 标嗰个咧就系话最忍受唔到朋友甩底或者迟到 哦，咁、哦、呢个我又冇， 系呢、這个 呢、這个我有啊，呢、這个即系可能咧，所以我知道我晏昼五点约咗波盛食饭嘅，我砌好晒所有嘅 schedule， 然后佢忽然甩我底，咁我就要啊好唔舒服，我要填翻个窿嗰下， 即系我砌好晒嘅嘢俾人破坏咗咯。 咁、哦、呢个我都会 系啦，即系呢啲咯。 咩星座噶？ 天平咯、 啊。哦， 你 问一下啫嘛。 你 天蝎 问一下啫，唔使咁认真、啊。 嬲到拍台 啊！剩咗一秒啊，先问一下啫嘛。 你系咩？你系天蝎。 天蝎。 咁你系咪报仇心理重咧？ 嗱，系咪好多人都以为系咁啊？ 系咯， 系咯， 唔系喎，唔知。 咁你系近天平定系近？ 我唔肯定，但系我唔知点解啲人讲话咩报仇啊，咩嗰啲做乜？ 记仇 咁啊嘛。吓、 啊？ 性感 咁 啊？天蝎系啊，你隔篱嗰个嗰边嗰个女主持都系性感嘅， 虽然好难理解到点解， 但我唔该，我知听紧嘅人一定觉得究竟系边个咧？ 你要估时 间啦，系啦，系啦，唔话你知系边个， 系啦， 喺隔篱房， 系啦。 你冇覺得自己係記仇嘅？ 我唔噶，即係當然會記得呢件。我諗記仇嘅意思係即係會報仇噶嘛，係咪啊？即係記仇，跟住又憎 你記住都要報復 咯。 你會唔會記住先？ 我唔會啊。 報復咁你唔會記住就唔會報復噶啦。 係啊，唔會。 O、okay、K， 因為咁樣報嚟做咩咧？報完跟住佢又憎我，又報翻我，報嚟即係嗰啲叫冤冤相報何時了？ 你有冇嗰啲？你好勝心強唔強啊？ 好勝心啊，睇下邊方面咯。 我當。工作先啦，工 作會啦， 工作會啦， 啊、 拍拖嘅時候會唔會咧？ 拍拖又未必，除非你拗緊一樣嘢，好似頭先拗緊嗰個咩單，嗰、啲我就要拗啦，同你。只係如果 我明點解啲人唔想同佢拗啦，都無謂拗啦。 嗱。呢、這個係你自己主觀 嘅。有咩好拗咧？呢、這個即係如果你拗。 例如你講啊，你嘅我想聽你講。 即係咧，置業嘅問題，我覺得啊 ，OK， 大家討論一下，係拗下今晚食啲咩我哋。咁你 唔 係 叫拗，嗰啲叫傾。 係啊，得傾。 你又有 point 喎、 啊。咁嗰依啲叫拗咩？ 唔叫。係咪是男朋友都係咁樣噶？即唔傾，唉、啊，得。 如果有咁樣就好啦， 即咁樣都 OK 噶啦，已經。 咁 OK 啊，即係如果咁樣叫讓我啦嘛，係咪先？ 係哦。 但可能最後。即可能最后的结论就会闹翻我咯。 你做咩咁执着嗰张单啫？咁样 哦，咁你又真系好执着嘅。 咁而家唔系讲紧张单啊嘛，可能一啲严重啲嘅问题，佢值得去倾嘅嘢啊嘛。咁倾唔代表系去到拗嘅，因为有啲嘢咧角度唔同，观点嘅角度唔同咧，就唔需要拗。我觉得呢支水好饮，你觉得唔好饮，咁有咩好拗咧？啱唔啱？但有啲嘢係需要去研究噶嘛，有一啲嘅 point， 你做乜嘢？ 同意啦， 冇啦， 冇嘢可以， 唔好拗啦， 可以放， 系啦，唔好再傾啦，我哋 唔好扯開話題啦，講翻正題，我哋講緊啲咩啊？ 唔記得咗啦， 講緊 心理測驗緊噶嘛， 係啊，講緊啲星座啦嘛，頭先開始講緊， 去翻心理測驗啦咁， 唔係嗰個心理測驗，我 哋落下咗， 我哋直接跳落下一個 啦。 女神實驗。 跟住落嚟呢一個咧係一個情 景題啦，係啦，咁啊嚟到2019年嘅年尾啦，差唔多。好啦，假設你仲有兩個月嘅時間，而你係可以一定做得成一樣嘢，你最想做得成係咩？ 我諗係出自己嘅一隻碟咯。 OK， 都係工作方面嘅嘢。 比較係咯，即係你話啊，我買樓咁梗係想啦，但係我最想應該係我事業方面嘅，應該係。想出一隻屬於自己的 album。 有冇諗過係大概關於啲咩，或者嗰個 plan 係點？ 會想可能成個 album 裏面都係我自己有份創作，即係未必全部啦，當然，但係會有份參與好大部分嘅一個 album。去記錄低自己嘅作品啦，好似生咗個仔咁嘅感覺，好想有呢樣嘢。 咁但係而家推出咗呢一隻歌係都係會唔會其實係呢個 plan 嘅第一步咧？叫做 都可能係嘅。但系做唔做到当然未知啦，咁起码系第一步咯。 咁、你觉得2019年对于你嚟讲，你会点样形容佢咧？因为我呢排都有谂紧呢个问题，我觉得今年我系几黑仔嘅，系啦， 都系嘅， 系啦。 点解黑仔咧？ 有机会话俾你知啦。 不如讲下，分享下。 有机会再讲。 可能有啲听众 想 知啊。咪后话俾你知，系啦，咪后话俾你知。但即系我呢排谂紧呢个问题啊，2019年我都算系几混滞嘅一年，即系我会咁样形容。咁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呢一年？ 几 hea 我觉得 可以攞翻心理测，你会用人边一种动物形容自己咧？蜗牛系 A， 系代表你 hea 咁 样。H E A hea， 点解咧？ 嗱，我 hea 嘅意思就唔系话我懒嗰种 hea， 因为我系就算我之前 乐队啦，咁跟住停咗两年，其实我系一路有做幕后嘅嘢噶嘛，咁、 嗯、 但系我最主要都系忙做演唱会和音，咁其实就即系去搵钱啦，简单啲讲。咁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生命咧唔应该系为咗搵钱而去生活嘅， 嗯， 我觉得最开心或者最满足自己系做一啲 productive 嘅嘢，即系譬如我觉得呢一年我冇做过任何。在音樂上面一些的 創作 也有創作，但是又不是出了街、嗯、即那些作品又、嗯、都是放在那裡，或者可能完成了一部分一 半即覺得好像沒有事做了，究竟我就已經回顧回覺得為什麼做了些什麼呢，但是我明明是有做的事、嗯、那我就開始啊，我就覺得原來我就掛著去做演唱會、哦、即當然我也很 enjoy 這個工作的，但是始終一個不是幫自己，我不會幫到我嚟緊出 album 啊、或者我唱歌事業上面嘅一個 productive 嘅過程咯，咁、嗯、所以會覺得用 hea 去形容咯。 咁、嗯、但係有冇話即係呢個 album 如果即係我哋話就話即係個個情景係今年可以做到啫，但係有冇 plan 過啊？其實下年都希望做到嘅，咁有冇咧？ 咁希望出年會做得到嘅。咁同埋其實以前因為我有唱一啲電影啊劇集嘅主題曲插曲。咁已經有㗎啦嘛，呢啲作品，即係雖然呢啲歌係冇 plug 嘅，大部分都，咁但係我又好想將呢啲作品又 group 埋做一個 album， 因為最特別係咧唱嗰啲電影嘅嗰啲叫配樂啦、 嗯， 其實唔係一隻歌嚟㗎嘛。 嗯、 可能真的嘻嘻嗨嗨咁就一个一条出，做得好好 嗰啲嚟噶嘛，系嘛？ 波性好叻喎， 救火英雄嗰啲咧， 系啊，就系咁咯。 我有见过， 真系咁，几得意嘅。对于我自己嚟讲、嗯，我觉得呢件事系得意，记录低啊呢套电影嘅里边呢一个情节有一啲咁样嘅，即系 soundtrack 啦、嗯。其实，咁同埋其实我做喺电影配乐。嗰方面咧，我覺得個過程即係錄嘅過程係好開心嘅， 係 幾得意嘅。 恭喜思揚， 嚟到訪問最後咧，我哋就送禮物俾阿 Queen 啦。 好啊， 呢一個禮物嘅題目就係你出咗嘅有心。 好心， 好心， 好心啊！ 好心啊！ 点解嗰日写你自己写有心俾我？ 打错俾你。 嗱、 啊， 点 啊？你自己又系你自己话要 mark 低。嗱、啊，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写咩？你写住有心嘅礼物。 系我寻日买嘅时候先发现我记错咗， 然后你唔话我听， 唔紧要， 唔紧要，我都好心啊！ 我冇 send message 俾你咩？ 差唔多啫，有心同好心， 系啊， 唔紧要啦， 有心啦，系啦，大家有心就得啦， 唔好拗啦，我哋 系啦，倾啫，我哋 系我哋倾下啫， 咁大声做咩啊？你哋唔可以咁样， 唔可以咁样咁恶啊！ 咪咯。 好啦，呢、這、一个嘅礼物嘅题目就系个灵感来自于呢一首歌啦，系嘛？就系、是、呢、這个。咁但系平时收礼物啊，你自己喜欢边一类型嘅礼物呢？通常 收礼物嘅， 因为你系下巴嗰、那个， 因为所以 你成日强调呢样嘢都唔得， 每日都会讲一次。我 又 每日打电话嚟讲，喂，起身啦，下巴。好賤格！ 下巴係自己攞嚟嘅，唔好講。 咁好啦，好啦，你覺得自己送過最好嗰份禮物係咩啦？即作為下巴，你送俾人 啊？ 送俾人， 你下巴嚟噶嘛？ 嗱、我覺得咧，送禮物俾人係要講個需要啊。 係 即如果你、你覺得靚，你送俾人嗰陣未必有用咧，真係好多餘嘅。 嗯， 仲多咗個廢物添。但係我試過係送俾同一個人中兩次。即 系 你点知我需要呢、這个就系、是、要呢、這个，佢咁啱佢要出 trip， 佢就需要一个嗰啲插 USB 嗰啲， 哦， 即系嗰啲 plug 要转阿女 转插 系啦嗰啲啦，佢咁啱第二日就要飞啦，但系佢真系冇，即系可能佢坏咗啦，所以佢冇啦，我就买咗一个俾佢。 但系你唔你咁啱得咁巧买咩？ 唔系，系因为我唔记得圣诞定生日啦，咁系有原因嘅，咁跟住我就点解会买嗰、那个？系点解要 specific 嗰个咧？系有卡通嘅，即系佢中意嗰个公仔。咁啊，好靓、哦！咁我觉得啊，唔知圣诞定生日啦。咁好啦，就买呢个俾佢啦。我系记得佢讲嘅话，佢之前我坏咗。 嗯。 咁所以啊，咁啱啦。一买完俾佢，佢第二日飞就真系用到。 哦。 我会觉得嗰样嘢唔系个价值问题，好平啫，系咪？但系佢 真係好啱用，即係佢都話好多謝我啊，好開心啊。咁、其實見到人開心，你就係好開心咯。送一份啱嘅禮物俾 啱啊，呢、這個啱，好同意。 你今日嗰份禮物都一定啱嘅，波成 嚇 點解？冇啊，因為我要包一包，我俾錯 tips 佢。 你嗰個先啦、 啊，你嗰個先啦、啊，不如 你唔係送呢一個俾？ 唔係，呢個我自己用嘅。好啦。 因为 lips 有咩有心、啊， 有心啊！ 即系谂翻一个礼物，点样会有心咧？即系 physically 佢要有心啊！ 唔紧要，一个 heart shape 咪都系有心咯。 冇错啦，一个 heart shape， 我揾到一个 heart shape 系非常之 heart shape， 佢系一个心形嘅一个陶瓷， 好靓、啊， 可以摆一啲饰物啦。但系最重要系佢系一个粉红色一个心形，因为好多时候揾到嗰啲嘢都系可能佢 pattern 里边有啫，佢个成个系心形， 好靓呢个， 好靓，我觉得 系、 啊，有心啊，成个心添、啊， 系 好唔好心啊，都好。 你今日话咩我都话好啊， 好心形、啊， 我俾咗提示你， 系啊，好心形啊， 但呢个心系有少少 distorted， 即系有少少嗰啲咧，好似 有冇少少发作啊？ 冇发作，今次、哦、我反而觉得好 match 我首歌咯。 哦。 是不是 多謝， 因为我首歌惨的嘛，所以个心咧系冇咁正嘅，啱 有少 distort 嘢、yeah, 啊，系好，应该要影翻张相我咁。 Sure， 多謝多謝你、啊， 我未见过阿一对我送嘅礼物咁手下留情， 好靓 咁赞赏，佢真系好内疚佢真系。好啦，你呢、這个 好啦， 好心系点样样咧？ 因为我都记错咗有心，我自己都记错咗，所以我知原心不。 我唔知点样， 咁但系当我俾钱嘅时候，我先再 confirm 多一次， 佢系咪真系有原心？ 佢系好心，所以我买拣咗一个系0.2， 零点二嘅心， 即系最幼嗰只 就好啦。 幼心人， 即系点解咧？因为细心， 因为细心， 因为支心好细， 有几细啊？0.2咁细 啦。咩？我系一个好心，有啲啱啱阿 Queen 话。你细心地留意到你的朋友需要啲咩？ 非常之有意义啊！你仲要买埋个 我买埋个圆心俾佢 啊！ 真系好好、啊。 你知唔知本身见到有心呢个题目咧，我谂住送咩咧？我谂住送一张卡俾你，一张 get well soon 嘅卡，因为通常收嗰啲卡你都会话 有心啦、 啊。但我揾唔到一张咁样。 收到好多嘢都会讲有心， 例如送扎花， 真系大镬 啊！有心啦， 系啦，真系。我拣咗圆心笔，佢有1.3、0.9、0.7、0.5， 你拣最细心， 我拣最细心嗰个。 呢个圆心笔仲要写住 anti breaking 嘅喎。 系啊，好有心嘅呢、這个，好心呢、這个。 唔会 break， 唔会 break 你嘅心啊， 系啊，好嘅圆心嚟， 系啊，唔会 break 咗黑啦。 系啦，唔会分手啊嘛，几好、 啊， 多谢多谢晒。 好啦，两份礼物咧都过分嘅啦，今日我都 feel 到。 唔系圆心笔咧，我都谂过喺你可能写歌啊、做嘢嘅时候可以用啊嘛。 都系、 啊，系啊， 笔当然有用啦，系啊，冇、错，我成日都要写谱啊，嗰啲系好有用。 两样要拣 细心啊，呢、這个 一个礼物赢啦，你会拣边份礼物赢？ 我要咁样噶，咁样好 hurt 人噶、 啊。唔紧要啦， 我两个都中意唔得咩？ 唔得， 要拣一个赢， 一定要拣一个啫。 咁样嘅， 我哋要 hurt 对方。 唔好紧张啊，唔好伤心啊。 冇。 好啦，我拣波城，我中意波城呢份。 哎哟 ，好啦，咁点解咧？純粹因為你俾錯貼士人咯，明明好心你講有心， 你今日嘅接受程度好高啊， 完咗，冇嘢好討論呢、這個， 你覺得自己做錯， 純粹因為咁嘅啫， 呢個我傾錯咗， 其實喺份禮物嚟講，我兩份都好中意，一個好靚啦，其實都有用嘅呢、這個，這個就完全係實用添、所以我兩個都好中意， 佢知不真有心嘅， 係啊，細心添， 我都懷疑你有心， 亦都幾得意嘅你，如果你覺得個輕是有心，你買個圓心筆，其實係幾啱嘅件事， 你個人都幾得意啊。 挺聪明的 都挺聪明的加个几字真的很 差我没说 真的差很远的你个人都挺聪明的你个人都挺聪明的今 天的节目挺好玩的 挺好的可以摆戒指试一下先 挺好的这个灯 哇是的很清脆的 清脆的 挺好听 挺好听的 今日 多胜波，多谢波胜嘅。 今日都多谢阿 Queen 嘅， 多谢 你上嚟， 多谢你哋嘅。 好啦，今日多谢阿 Queen 啦 ，thank you，thank you。 荒芜的泥土，仲花花不老。哀求你来到，犹如像乞讨。没心花偏要种。 流眼泪的乐让人沸透，我试过祷告应该有好报，也试过比武要出动不枕头，一个艺士拥抱好过什么心着你好吗？如会无知情痴，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也慢慢待灵魂消散，伤心眼眼泪变血液已蒸发，每一天似垃圾似情痴似废物够了吧，难道这是我前世的造化？ 三点半之前咧，揾嚟阿 Queen 吕乔恩嘅好人，转头继续会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昨晚被警方直接拘捕或者是预约拘捕。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认为，政府没有处理社会问题，反而拘捕提出问题的人是本末倒置，质疑政府是试图火上加油，要令到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不能够如期举行。被捕的欧乐轩批评政权不断挑动社会矛盾，另一个被捕议员陈志全就认为权力及特权条例原意是保护议员，但是被政府滥用来处理议员之间在议会内的冲突是荒谬绝伦。至于被预约拘捕的林卓廷就说不会去警署，他会在立法会等警方拘捕，不会潜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经济状况是近十年最差，预计第四季至到出年年初持续转差，会产生连锁反应，包括是裁员以及是结业等。另外他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破坏商店，因为不满某些公司形象而攻击员工，只是会令到社会趋向破坏。邱腾华又认为现时社会气氛绷紧，政府部门工作辛苦，警队是政府中压力最大的部门。 立法會就禁止蒙面規例舉行公聽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表示緊急法有嚴重缺陷，認為條文內容是為特首林鄭月娥提供一張空頭支票，俾政府可以暢通無阻地限制人權。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發言人梁廣浩表示，言論以及是集會自由是建基於和平和理性原則，禁蒙面法能夠避免激進示威者透過蒙面逃避法律責任，認為立法能夠制止暴亂，而不會剝奪市民享有的基本法以及是人權法保障的權利。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容许警员在行动中蒙面是要避免他们吸入催泪烟和被人袭击。他说订立禁蒙面法有助警方执法，留意到法例实施之后非法集会人数有下降的趋势，至今已经拘捕大约300人涉及违反有关法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下星期将会同负责安排参议院表决议程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会面，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全院表决的时间表。众议院上个月16号全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鲁比奥原本预期参议院可以在10月底之前通过，但是法案至今仍然未排上参议院的表决议程，引发多名跨党派议员不满，矛头指向麦康奈尔。有分析认为，麦康奈尔拖延法案表决，以便中美签署贸易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几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对开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一带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都系交通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大望仔路同埋大学道回旋处。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影响到现时一带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交通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大望仔路同埋大学道回旋处，经过咧，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喺觀塘繞道嗰邊亦都有兩宗交通意外噶。由觀塘繞道落去將軍澳道方向嘅支路，近住觀塘游泳池嘅快線意外都係未清理好啦。咁另外咧，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亦都有意外，影響到而家咧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嘅車龍咧，龍尾排到過去麗業街。咁就係觀塘繞道去將軍澳道方向支路，近住觀塘游泳池嘅快線意外未清理好，加上咧去油塘方向近住麵粉廠有意外，影響到一大車龍咧排到過去麗業街。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多车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咧都系暂时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轻铁嘅安排啦。咁现时啦，轻铁705号线服务仍然都系需要暂停，751号线同埋761P 线嘅服务啦，维持每11至到20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所以我爱作曲 Alex 风卫兰，作词 Shumika 周耀辉 Alex 风卫兰，主唱卫兰 featuring Alex 风卫斯 Shumika Daniel Chu。 因为有你现在，所以 告别的艺术，作曲陈建安，作词 Oscar。主唱陈建安， 从头学识松开手和喉。 Tonight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ga 江海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正所谓单身多自在，上个星期都讲过啦，所以单身又有咩问题啊？杰同学， 思芬，咁睇下系你自己拣单身啦，定系被单身嘅啫？ 你好似有故事咁、啊。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试分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讲下被单身的经历，你到时听下咯。 你冇嘢嘛？ 你话呢 On a Saturday n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周永峰。咁我试过有一次呢，吸完毒之后我好想戒毒，我将包毒品抌咗个垃圾桶。当我一落到楼下，我个毒引起，我系好似被一条锁链呢拉扯返我上去咁。当我喺垃圾桶抄个包毒品去厕所去吸嗰阵时，我啲眼泪系一直流落嚟。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风 show 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运动及康乐学副学士一年级生梁成熙。我主要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我的项目是跳远。很庆幸在2018至2019年度郭亮雄杰出运动员奖入面获得最佳男子运动员。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是阿朱曾若华。我啲狗狗对我嚟讲好重要，因为我唔开心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好似知道我唔开心，跟住就会识得氹翻我咁样嘅。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家有爱宠，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毒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点40分啊，就系41啦。播一报天气啊，唔该。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冇啊，听推介啊，冇嘢讲啊，直接嚟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搵啲女孩子嚟一起做运动。啊，你可能会话搵啲女仔一起嚟跑下步啊，行下山啊，咁啊都好正常啫，有咩咁特别啫。嗱，劲就劲在呢，你要搵一啲呢主要係男孩子居多嘅运动，但係你搵到呢一个女孩子又或者一对女孩子嚟参与呢，就唔同讲法啦。假设啦，平时落街同你一起踢波嘅都系一啲呢靚仔呀、 MK 仔啊，或者甚至系一啲中年嘅阿叔。但系如果话俾你知，有一队女子足球队同你踢波，个观感系咪即刻唔同晒咧？无论系你嘅箭嘴究竟系向上向下，你都会想出席，连带啊成队波嘅出席率啊都会高咗好多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邀请啲女孩子同你哋一齐做运动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个样子若有所思、啊， 我一路听脑里面咧浮现咗两个问题。 系我一路录咧，我浮现咗第三个问题出嚟，或者第另外一个建议嘅。你先。 第一个问题， 请， 我就系浮现喺度谂紧，究竟啊系我会喺一个我哋男士主要玩嘅项目当踢波为例，邀请一个女仔嚟开心啲啊，定系我一个男仔去参加一个？主要是女士玩当是排球为例的运动开心啲。 冇错啦，呢个就我一路一路諗緊嘅问题。 依家我即刻浮现出嚟嘅。 因为我两个都有经历过。 嗯。可能係因为你有经历过，所以我会懂得諗呢个问题。 所以根据我过往嘅经验係后者其实係开心啲。 即使话譬如当係喺女子排球队里面。 係啦。 你去 join 嘅话呢 係开心过。同女子足球队踢波， 系， 我觉得 你觉得一个开心在， 应该咁理解，女子足球队系一个有一下嘅火花，哇哦， 系， 但系冇啦。女子排球队如果你 join in 到咧，系一种长期嘅甜蜜关系， 长期嘅甜蜜关系， 或者你， 但如果 你 踢波冇 咩？唔可以咁形容，唔可以咁形容。我嚟多次先。你知道女子足球队呢，你係哇呢个啱嘅。 係呀，会哇哇正常。 但如果你 join in 咗一个女子排球队，係即係调返转个比例係女仔多男仔少呢，个感觉係唔同嘅、 哦。 但係我觉得係后者幸福啲，但係我唔識搵一个啱嘅形容词去形容嗰种感觉。 嗱，你啱啱讲起呢，我又再延伸一下，第一个 situation 即系女仔去参与男仔居多嘅运动啊， 系 好容易会令到男仔咧个标准稍微降低一啲。咩叫标准稍微降低一啲咧？可能个女仔本身你喺街度见到佢咧， 系 六十分到啦，正常啦。但系喺成班男仔打篮球，突然之间有一个女嘅球员出现，咁佢又识打下，咁、然后清清纯纯咁样样着住波衫同你一齐打，然后佢入到波， 系。 有赤目前指的感觉咧，佢顿时咧成为焦点，因为现场女仔唔多嘛，佢可以由60突然之间跳到80， 系 呢个系我觉得嘅。 嗱，所以你觉得系 join in 人哋好啲，定系人哋 join 即系女仔 join in 你好啲，定系你 join in 女仔好啲啊？ 我未试过，所以我想试下 join in 女仔，因为我啱啱提出呢个谂法系好容易令到你麻木咗。 我觉得系纯粹以一个数量去谂啦， 系 你就会易明白噶啦。因为假设你 即系 N 展里边嘅女仔 咩啊？ 读 N 展里边嘅女仔咯， 嗱， 你明啊？ 系啦系啦，呢个道理几好。唔系你一个 N 展科入边嘅女仔，同一个文学院嘅男仔，你觉得边个开心啲？ 文学院嘅男仔啊嘛， 系啦 系啦系啦， 即系你未必系你可以成功，但系起码多啲机会， 多啲机会同选择啊？你觉得？即系总一个嘅成队女子队，总一个啱嘅。 但如果你话你要同个男子足球队对女子足球队咧，你系可能都要争啊。 系，因为你唔系成为咗个 minority 啊嘛。 系啦，系啦，系啊， 你将自己放入去一个 minority 嘅身份度， 所以其实 就女仔争你啦。 所以我录下，我都觉得系应该系要 join 一啲女性活动嘅， 系。 即系如果你想识女仔啦，个大前提，即系假设啱啱咩咧，女子排球队啦，咁当然而家你就难啲嘅。以前中学你都话可以跟住一齐玩，可以隔篱喺一齐猜波啊。而家你出到去就真系，但系如果你可以试下去接触一啲跳舞啦 ，OK， 瑜伽啦， 瑜伽系 fit 啦， 系啦。 因为头先我咪话浮现两个问题嘅，第二个问题就差唔多系呢一样啊，就系好啦，叫女仔参加男仔运动咁先算啦。其实唔同运动嘅女仔系有俾我哋嘅感觉都唔一样。你玩足球嘅， 系 你玩瑜伽，头先我哋都 wow 啦。 嗱，唔一定，唔一定，唔一定。嗱，你睇你想，因为我试过同女子足球队踢波嘅， 系 咁话说咧，当时系一个叫做心仪嘅女孩子啦， 佢踢波嘅， 佢想学踢波，佢觉得因为嗰时正值世界杯啊，如果冇记错，咁佢系读女校嘅，咁佢话佢嗰间学校嘅女孩子咧，佢啲 friend 都想试下踢波， 系。 成班我嗰阵时嗰班中学队嘅男孩子几兴奋啊！喂，我教守龙，我教前锋，咁跟住之后咧，你有一种咧教练嘅感觉去教嗰班女孩子咧，又系另外一种感觉嚟嘅， 即系 你威到俾人睇啊！即系同啱啱，所以我话其实都好难去分嘅，因为你个 minority 系一个嘅准则啦。但假设瑜伽，如果你做极都做得唔好嘅话咧。你会有种挫败感嘅，咁当然如果佢哋觉得哇而家好得意啊，你拉唔到筋啊，咁当然系另外一个分数嚟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核突嘅，你真系跳舞系钳嘅， 系， 咁你又真系 你冇得喺佢面前威啦。 系啦，所以其实好难取舍噶啦， 即系呢个另一个套路啦。 系啦， 即系一齐做运动方面，你要教到佢。 系啦、 哦，你有冇试过咧？ 有， 就 系、 是、嗰一次啊！你讲 嗰次， 你教手龙啊？ 好似我都唔记得咗啦， 捉住手只教手佬。嗱个波埋嚟嘅时候咧，只手就咁样啦。 啊，即系提起呢、這个，即系啱啱最早虽然话行山啊、跑步啊、踩单车啲，其实男女都皆宜，其实都好多女孩子 join 啦。你咪话咁究竟有个女孩子喺度咩？有啲咩分别噶嘛？ 系特别行山呢个活动啊，嗱，因为咧打波头先讲啊，会箭嘴向上劲啲、表现落力啲系啦。但行山点样表现落力啲？例如系行得快啲，即系我系谂唔到行山嘅时候会点样样，嗰种亢奋喺边？ 嗱，你撇除已经认识咗好耐啦，即系假设我而家有个行山 group 啦，其实入边啲女孩子我识咗两三年啦，咁其实所以都冇咩 fantasy 噶啦。但 系 早一两次咧，我觉得啊，我自己系会分外细心嘅。 哦。即系例如买定啲嘢喺个背囊度啦， 咁呢个不嬲都有嘅，系啦。咁你呢个系 in case emergency 啫。但假设可能你行一啲即系比较高难度少少嘅嘅， 就第一手出嚟。 系啦，咁你成班麻甩佬，你唔会第只手出嚟噶嘛？ 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都试系咁样，因为以前咧我哋 field trip 咧，成班女仔噶嘛，咁跟住嗰啲有师妹啊， 系啦，哇，即系呢啲咯。 呢招又幾開心嘅， 咁我記得我最開心嗰次就唔係行山嘅， 啊， 因為行山唔係我叫做我覺得自己叻嘅嘢啊嘛，踩單車最勁喺邊次咧？就係佢架單車 in case 甩咗鏈，或者係即唔知啲機件上有事啦，擺埋一邊，你幫佢整嗰下。 你咪整到先， 我整到， 整到就型啫， 通常都系甩链嘅啫。即系如果你再啲劲啲嗰啲咧，我哋推翻。 我以为你劲到咩链都整到啦，你 喂甩咗条单车链就整到啫。但系你其他嗰啲即系你爆胎，其实你喺公路上你都好难解决噶啦。如果你冇工具， 嗱，问多个 situation 啫。若然个女仔要你就住咁踩，你系咪都可以 enjoy 到咧？ 如果我嗰日嘅目标系要踩单车嘅话，咁我就唔会约女仔踩单车啦。 咁啊约得佢好明显个目标唔系踩单车 啦，所以就 OK 嘅。 哦，咁都好啲。 系啦，即系你分开噶，即系如果嗰日系真系想踩单车嘅，咁我系绝对唔会约女孩子，甚至乎有啲男仔我都唔会约嘅。即系假设我同波城，我唔会约波城踩单车，因为我知道你真系唔得噶嘛。有啲位，即系例如如果我想踩上个斜路嘅，咁我已经踩上去，你可能要推上去嘅。 系啊， 咁我喺上面等你咩？ 挫住啦。 系啦，咁所以我系会宁愿，如果嗰日要踩单车，我真系想踩嘅话，我系会放弃女孩子。但系如果嗰日系想郊游乐嘅 ，OK 啊， 车又醉，好似人哋嗰啲咧，同一个款啲车出去醉嗰啲，就另计啦。 系啊。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之所以会讲到比赛，系因为有个旧同学咧，佢最近参加公司嗰啲歌唱比赛。咁其实呢个旧同学读书嘅时候好劲嘅，攞好多奖。咁但系到毕业之后就冇啦，呢个真系纯粹兴趣，间中唱下 K 咁咯。但系去到今次咧，佢特别着紧嘅，因为佢讲咗一句说话，就系希望喺自己踏入30岁之前，可以再赢一次比赛。嗰下聽到嘅時候咧，係有少少觸動嘅，因為當我哋出咗嚟做嘢之後，會少咗呢一啲咁樣樣嘅目標啊，因為大家都係揾錢咯、翻工咯咁樣，一啲好 personal 嘅目標咧係少咗，但係佢都有呢一個咁嘅諗法嘅時候咧，我覺得有一種熱血嘅感覺走咗出嚟。对于我这个同学来讲，30岁可能是一个指标，希望在30岁之前再为自己做一件事。同时亦都可能有一些人呢，他没有机会经历自己的30岁。老套地讲，每一个人你的人生就是好像一条跑道咁咯。咁但係究竟跑嗰条系几长呢？有人系跑短跑，可能有啲人系再长啲，甚至乎系一个马拉松。其实真系冇人知嘅。究竟个终点喺边度都唔知道，你做每一件事就系、是，甚至乎你做每一件事都可以当佢系跑一场嘅步咁样，起步嗰下好似起步嗰下系相对容易嘅，但系当你 keep 住同一个频率啦。起步嗰一下相对容易啲，但你慢慢跑落跑落嘅时候，觉得咦，好似啲嘢都系差唔多，开始习惯咗咯，就会有一种想放弃嘅感觉，觉得嚟嚟去去都系咁咯，可以点样再好啲咧？唔知啊，老实讲呢样都系我唔系好中意跑步嘅原因嚟嘅，咁但係最终能唔能够去到嗰个终点呢，其实就係你呢个一念之差㗎啦。係呀係闷啲，係呀係重复㗎啦，係呀嚟嚟去去都係咁唔知点呀。你继唔继续跑落去呀，呢一个先至係最重要嘅因素囉。所以嚟到呢度突然感性，都希望听緊嘅你喺你而家跑緊嘅呢一场比赛当中继续努力咁样跑啦。 半次到100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精彩总结在 错了，没法接受渺小，却望老天照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高山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 好感性喎、啊、你，录到好似喊咁样喎， 系啊， 窒下窒下， 所以你听到直情啊，讲唔出口啊。明啊，呢啲 前辈有咩意见啊？前辈， 喂，录得几好喎、 啊，系咯， 我觉得唔系即系有感而发，好难， 系啊， 系啊， 即有感到、啊、有感到我哋现场两个人都目定口呆， 唔系、啊、三个都目定口呆、啊，我自己都目定口呆、 啊，系啊，你剪走自己啲喊声又剪得几好、 啊，系啊，净系留翻咗嗰啲， 唉，睇下个礼拜边个嘉宾啊。 Vinny， 你好中意喺你嘅纹身作品之中用到花，咁你会用咩花嚟形容阿一呢？ 太阳花，佢俾我觉得比较活泼啲、开朗啲嘅。Hello， 我系 Mini， 系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我哋下星期嘅嘉宾系啊。一位纹身师傅啦， 冇错， 我可以话俾你知，佢嘅外貌完完全全系我中意个 type。 哦，可惜， okay? 可惜。好啦，下个礼拜睇下佢对波胜有咩感觉。 Mini， 你嘅纹身作品之中好多都用到花，咁你会用咩花嚟形容波胜呢？ 波胜俾我感觉就比较似无忘我咯，比较静啲啊。Hello， 我是 Mini， 是一位纹身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终于听到啦，这个就是 Mini 对波胜的睇法。 好啦，交俾陈俊士啦， 你唔讲咁多嘢， 我好中意听陈俊士噶， 好危险啊而家，拜拜。